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书香之门。北京时间19点05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在西单图书大厦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米夏。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牛力。我们现在是在北京图书大厦的2层，也是我们诵读小站北京图书大厦站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打开文化之门的现场直播。我们称为今天叫打开书香之门，对吧，李夏？ 今天是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也在2018年的春天拉开了大幕。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特别策划打开书香之门，阅读四季，阅读北京，为大家介绍一下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相关情况，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的乐趣。 尤其是在今天啊，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第23个世界读书日，我们和大家一起到这个书海当中，徜徉在书海里，我们一起打开书香之门，和大家一起阅读北京，阅读四季。米夏，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在一楼还看到了他们这儿北京图书大厦正在进行的一个叫游日记的新书分享会，对吧？ 对，它这个时间呢就是晚上的18点到20点啊。 哎，也吸引了我们现场很多的观众都到一楼去跟大家一起去看这个新书。我这手头上就拿了这本新书。 哎呦，您这速度够快的。 那必须的 啊。翻上几页感觉怎么样 啊？对，我觉得这个书香味太浓了，因为必须它是一个新书，要不然我在这儿先给献个丑，抛砖引玉一下。 玉还真是在后头。我现在不把玉我再存一会儿哈。 藏一下。 好的，我们重量级嘉宾一会儿就隆重登场。 按耐不住。 好，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读万卷书是不够的，还需要行万里路。反过来说，只行万里路也是不够的，还需要读万卷书。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当中说，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 活得最好，活得最多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活得最多的意义，对吗？ 对，就是读书的意义啊。那我们也隆重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共服务处的处长，也是我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王义军女士。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这声多脆呀、 哎、一会儿就听王处给我们朗读。 对，还有一位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李秀蕾女士。 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大家好，王处好。 这个声音更好听、哦、 都好听 都好听， 都是金玉之声啊。 对， 其实我们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就想让二位给大家朗读啊精美的文字。 对， 朗读经典。其实我们王处今天也是精心准备了一下，是吧，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一看就是经常看啊，应该是枕边书啊，是周国平先生的一本书，对吧？ 对的。 来来，我们欢迎。 这本书的名字叫 周老师的善良、丰富、高贵。对周老师的书呢，我觉得一直特别有偏爱哈。读他的书既平和，其实又有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今天刚才牛老师一读完了，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好就是内心听着美好的文就看美好的文字，听美好的动听的声音、其实对我们对那种文字的理解哈是一种升华。那我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呢，其实是周老师这本书里的一段小小的文字，叫读书有味。人生有种种享受，读书是其中之一。 读书的快乐，一在求知欲的满足，二在与活在书中的灵魂的交流，三在自身精神的丰富和成长。要领略读书的快乐，必须摆脱功利的考虑，有从容的心境。青少年时期是养成读书爱好的关键时期，一旦养成就终身受用，仿佛有了一个不会枯竭的快乐源泉，也有了一个不会背叛的忠实朋友。今天世界读书日，我想以此段文字与大家共勉。 嗯，和书做朋友，对吧？ 对。 虽然是只字片语啊，但是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啊，是关于和读书交流、与读书为伴的这样一个心境。 对，其实在这本书里，周老师还有一篇文章，我觉得会写得更好，叫做一个真正的读者。我期待读者朋友们有兴趣哈，可以找来周老师这本《善良、丰富、高贵》来分享一下。 嗯，而且是一本签名本。啊，那其实我们秀总也准备了一首小诗，是关于春天的啊。秀总很喜欢余光中的诗。 我们这一次阅读季，其实王处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山水成人的这么一个主题，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如果读一读余光中先生的这种关于跟春天有关的诗，其实是一件也挺美好的事情。 美好 啊，春天本来就是一年当中我觉得是最浪漫的啊良辰美景，然后读书又是最最的赏心乐事。所以呢，我想就把余光中先生的这首很短的小诗《春天遂响起》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 春天遂响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春天遂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 太好听了。 哎呦，真是很好听，是吧？就那种江南的烟雨，我们似乎都感觉到了， 就是那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赏心乐事啊。 我记得曾经我向秀总请教过，怎么读朱自清老师那个春 哦， 稍一点拨，哇，这专家就是专家， 是吗？马上超越了专家，专家后悔了。 王处的底子好，功 是吧？ 对。然后上次在我们台的那个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诵读活动上， 对， 王处上台 啊， 和郭伟，哎，是和啊和杨洋， 杨洋， 感情是您点播之后的，是吧？ 然后读了朱自清先生的， 哦， 盼望着。 秀总告诉我说这一首。这篇散文呢是以什么情绪，说你就想自己是一个小姑娘看见春天的时候你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飞扬跳打 啊。对对对。然后那是哎呀，那次读完了之后我是觉得啊，朗诵有如此之美。 王处表现的真的把那个诗的意境表现得特别好。 那是老师教的好。 哎呦，谢谢，咱俩又 确实是啊，阅读有很多，其中美就是一个最大的。 我觉得诵读之美，其实每个人其实是可以亲身的感受得到的。 对，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西单图书大厦，大家呢可能如果在现场，或者说不在现场，但是通过我们的直播，应该可以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诵读小站。 对， 喜欢读书又同时喜欢朗读的朋友，我希望大家都能到我们的西单图书大厦的诵读小站来，亲自的感受一下，体会一下王处感受到的那种诵读之美。 我是在诵读小站培养了自己朗诵的爱好。 好像我们这诵读小站 我们 好几十年了， 好大的广告。 这个我们诵读小站的这个宣传词就在这儿呢。你想把自己的读书声录下来在广播中听到吗？你想参加丰富的读书活动和作家朗诵艺术家近距离的互动吗？ 那就到诵读 小 站来吧。 小站是吧，以上梦想都能够实现。 对，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我们是到北京图书大厦，真的是推开了图书大厦的这个文化大门，和大家一起在书海当中感受我们世界读书日的阅读的乐趣。同时我们也在现场做着 音视频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啊，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的视频，可以收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打开文化之门的现场直播。这也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的第一次现场直播，对吧，米夏？ 嗯，所以我们也非常荣幸，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走出直播间，走进文化现场，去感受这种文化的氛围。 所以我们也想啊，在这个时间抓紧啊，和大家再更多的去分享一下，比如说涉及到的北京阅读季啊，这里边的很多的关键词。 嗯， 那比如说我在今天来之前，我就专门通过咱们的搜索引擎搜索了一下，我就试着输入了北京阅读季，我不知道两位能不能猜到接下来我得到的是一个多少数字的答案。 多少？ 239000个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报道。 嗯， 王初你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觉得有点少啊。因为 是纯粹的新闻报道啊。 对，因为今天刚刚我得到的数据，咱们的马拉松是从15号开始哈，但是从20号开始进入到高潮，那到23号的中午的时候拿到马拉松证书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还是挺难的啊，已经发出去25000个证书了。 哎呦， 就说明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就是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对阅读这件事儿其实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的。 真的。 对。那实际上刚才我们下午在朝阳不是三联书店新开了一家店吗？ 对。 就在三里屯啊，非常漂亮。那也期待着读者朋友们到那儿赶紧去啊，尝尝鲜。那朝阳最后告诉我说，这两天时间，朝阳的这个读书活动参与的人已经达到了124万。 嗯， 哦， 就是怪不得说23万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数字呢。 对对， 牛莉啊，搜索的是新闻啊，但实际上我们阅读季这个活动影响到的人群啊，具体到个体的话，它应该是非常多的。 对，新闻， 对。王楚勉强接受了这个数字啊。那我们请王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它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咱们还是以阅读点亮中国梦这样的一个我认为哈，大家都怀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来为曾经有我们有些专家跟我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这件事儿其实是我们每一位人的责任。那在这样的一个主题下呢，其实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内涵进一步的体现挖掘出来，是这2018年这样一个就是说做咱们全民阅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2018年呢，刚才秀总在说以水以春天来这样朗诵的这个作品，其实是非常贴切到今年的这个，我们说一年有四季，季季有阅读，我们怎么来分这个四季呢？我们就用了刚才秀总也说了哈，水山成人，用这个四季来把咱们的北京的一城一河一城三代两区咱们这个文化内涵进一步挖掘到使咱们这个通过阅读呢，让我们的读者朋友、市民朋友进一步认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温暖、多么有内涵的城市当中。 对，我记得一个南方的朋友啊，然后他来北京，我说你看你们家多好啊，就是四季如春，一直有花，那你来北京干嘛呀？他说我来北京是为了看花开花落。哎，这说到了我们北京的特点，就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所以咱们阅读季能以这样一个水山成人四季阅读贯穿，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 一涵盖四季啊，一年365天就都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个创意也是非常有特色。而且今年是进入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了，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个报道里边也特别提到，比如说发布了水秀山清城美人和四季阅读的主题，那么同时呢向民众呈现出了一幅非常美的画，叫春饮水秀，夏览山清，秋咏城美，东宋人和的非常唯美的这个阅读画卷啊。 牛莉之前做的功课还是蛮多的啊。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创意，这确实也是一种新的创意 啊。 其实阅读通过这样一个我们说刚才牛老师的这个分享哈，大家可能也体会到北京阅读季还真的挺有文化的哈啊， 那是必须有。 我们打开文化之门特别关注呢，那必须得有文化。 那为什么这么有文化呢？因为策划这些活动的专家们都是爱读书的人。 嗯 啊，那么咱们说刚才我们无论是用四季来划分，还是用山水山成人来划分，其实更多的是想表达像读者朋友、市民朋友，甚至向全国的朋友们表达我们北京这座城市的内涵，在通过这个读书，通过我们行走啊，通过北京阅读季的引领，能够让大家更深的去看到我们城市当中最美的东西，更能够通过我们去其实刚才说这个朗诵哈，我上次到电台当中也是你们电台当时也是通过春夏秋冬，哎呀，我说听的这个四季比我看的四季还要美好。对对对，我就想这个四季为主题，可能用不同的形式都能够表达到，都能够挖掘到我们这个所有的这种美，以及特别是我觉得到最后的人，就人落到人的这一个人和哈，我们城市当中大家最后读书成就的，期待也是成就的是一个最好的自己。每个成就了最好的自己，其实就是把我们城市打造了一个是有温度的城市。 说到有温度，确实我觉得我们北京电台在这方面一直也做着很多的工作，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啊，这也是一年来我们在推动这个北京阅读季方面所做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工作。那关于这方面，我觉得秀总也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怎么和阅读季携手来给我们更多的在阅读在文化方面的一些享受。 说到北京电台和阅读季的合作，我觉得那我们的历史真的是太悠久了， 源远流长 啊。我们跟王处这边啊，跟阅读季领导小组确实有了好多好多届的合作，而且这个合作从最初啊浅尝辄止，到后来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紧密，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是融为一体， 一 家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一种感受。 对，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阅读季身上其实收获了很多。 对， 我们从阅读季身上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了北京作为一个大的都市，它在文化上的那种追求，还一步一步地去感染了身边的很多很多的人。那同时呢，我们北京电台也当仁不让地有这个责任去推动全民阅读在咱们北京生根落地发芽。所以呢，在这个经过了前几届的这个非常好的这种合作之基础之上，王处呢也不断的给我们北京电台提出要求，说哎呀，那咱们今年还能不能再出一点新啊，有没有一些新意啊，那我们也就不断的领了任务以后要回来要好好想嘛，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诵读小站这个创意。诵读小站呢，我们是这样想的，现在呢，第一，大家读书的这个兴趣，大家读书的期待是越来越高了。第二呢，就是我们电台到底应该跟读书这件事儿怎么能够发生更紧密的联系？因为电台大家都知道，声音是我们最直接的啊，最重要的一个载体。 对。 那么这个声音的载体怎么跟阅读啊结合在一起？我想，如果他们二者能够非常好的结合，一定能够呈现出特别完美的一种效果。啊，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我们就设计这样的一个产品，让大家可以自己去亲自去操控，而不需要比如说通过米夏通过牛力才能够去做，王处自己这样爱好诵读的人就可以自己去掌握，去自己去操作这个模式， 自助。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诵读小站。那么诵读小站第一个呢，它占地的面积很小啊，它的长宽都应该不超过 1.5 米，所以这个整个面积占地很小，但是里边的设备呢是我们广播级的专业的设备啊，录出来的音响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触屏自己去自助的操作啊，自己就把你的喜欢的作品就诵读到里边去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诵读小站这个实体亭之外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那你诵读的作品呢马上就可以上传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分享给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从你的

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书香之门。北京时间19点31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在西单图书大厦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米夏。 大家晚上好，我是牛力，我们又回来了。我们继续在诵读小站北京图书大厦站给大家做打开文化之门的特别现场直播。而且呢，您不光是可以通过我们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然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所以我们啊要打开这个书香之门，和大家一起在北京图书大厦一起感受阅读之美，对吧米夏？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相关情况，同时呢，也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朗读的兴趣。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公共服务处的处长，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义军女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蕾女士， 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上半时段和大家一起也是在这个阅读当中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唯美的画面啊。其实我们在北京图书大厦这样的一些实体书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打开文化之门也是非常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因为真的你在这周边你可以随处看到感受到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比如说现在在我正对面的就有读书有两种方法，一是将一本很厚的书读薄，另外是将一本很薄的书读厚。你看多有意境啊，这种哲学的范畴。 其实啊有一句话叫每一个人的气质里啊藏着他读过的书和他走过的路。其实我们北京阅读季也一直在强调哈，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其实是他精神成长史，是吧？ 这是朱永新老师的一句名言。 对，多读书的人真的就会内心更加有弹性啊，内心更加的强大。其实刚才牛力也说到了，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呢也是经常和这个实体书店啊进行一个合作，包括我们诵读小站也是如此，对吧？ 对， 这个诵读小站呢和北京的这个很多的实体书店呢都有过合作。那么我们第一家诵读小站实际上是落户在三联二十四小时书店，就是在海淀的。 对。 啊，三联二十四小时书店。现在在西单图书大厦的是我们的第二家诵读小站。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有小的诵读小站，还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直播间。那么在昨天我们是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我们是和商务印书馆韩芬楼书店也有了第三个合作，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诵读小站已经落户到了韩芬楼。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感受啊。昨天我们的 通过六年来的坚持，通过去了解经历，学习经历，孩子的孩子也是眼界孩子的这个 文化素养都得了极大的提高，所以说自己看到今天这一幕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行仙胡同小学的校长孙文燕也表示，希望今后诵读小站能提供更多的机会让热爱朗读的孩子们参与进来。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真的是给我们孩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和平台，到外面参加活动的时候跟在学校又不一样了，他需要建立起自信，我们一定会带着孩子们走进诵读小站，肯定是对他们今后的这种诵读培养他们的这个兴趣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那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的电台能够走进学校，让更多的孩子知道我们的文艺广播，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朗诵。 诵读小站结缘百年韩芬楼，今后还将开启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韩芬楼书店副总经理张乐天表示， 诵读小站在我们这落地以后呢，对书店来讲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完善了服务功能，那么对读者来讲呢，精心的阅读汲取的是精神的营养，来到咱诵读小站呢体验的是科技的新成果，朗读自己喜爱的诗词也好，美文也好等等，感受的是文字之美，声韵之美。 这是昨天啊我们在韩芬楼的落地活动啊，我们诵读小站在韩芬楼又有一个可以让听众让读者去录音的地方。 所以也欢迎大家吧，不管你是在离西单图书大厦近，还是在海淀那边，还是说在王府井，我想诵读小站就在你身边。 以后还会更多呢。 诵读小站就在你身边啊，以后也许诵读小站是流动着的 啊。刚刚我们也是期待着哈，咱们的诵读小站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够在我们的身边时常陪伴着我们，让我们这些爱朗诵的人，或者说被你们感染爱上了朗诵的人啊，每时每刻都能够把自己的声音与朋友们分享，同时也分享到那么多美好的声音。 对，其实说到分享啊，我在看咱们今年的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的特点，刚才提到的包括咱们的这个诵读小站的内容，其实还有一个词儿叫新型阅读空间。哎，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计，有没有我们将来啊我们的市民可以一起来参与的这种可能。 其实所谓的新型阅读空间哈，那我觉得最浅显的理解就是通过不断的完善我们对美好的阅读环境的需求，能够使这个空间呢它的内容很丰富哈，在我们原有的这种读书的环境，比如说原有的这种实体书店基础之上，有更加拓展的功能来满足我们大家的读者的需要。那在这个 说呢， 在这个 有一些什么，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哈。比如说有一些原来就是一家图书馆，那么一个单纯的图书馆可能对我们很多读者他这个满足度上哈就有或者有差距。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西城区 有一个甲骨文书店， 哦， 它就是在坐落在原来的一家街道图书馆，那么它把实体书店引入，把很多的阅读活动带进了这个社区，受到了社区群众的特别大的追捧哈。那很多的孩子都觉得我放学最想干的事儿就是到这儿去读书去，到这儿去参加活动去。那比如这是一种哈，还有的呢，利用我们现在有一些文物，其实是一些文物单位，但是它这个文物单位和我们的北京文化又那么的贴切哈，做了正阳书局，大家可能都很知道哈。 对， 其实今天五点钟，在我们原来老北京人都知道那红楼电影院，目前已经改造成为一个藏书楼。那么这种的等等啊，还有很多。您比如说，在海淀北部的这个文化中心，那么他现在建的这个图书馆是完全是一种新型的，那人的在里边的这种体验呢是非常的美好的，那他吸引周围的群众去的这种几率就很大，节约率就会很高等等哈，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角楼的图书馆哈，我们模范书局在咱们的前门的 Page One，那么在里面也是24小时，在里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门城楼、天安门广场，能够在里边读书的同时呢，看到我们这个 城市 城市的原点起点， 读书读城哈， 对， 很 多很多，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阅读空间感兴趣的话呢，关注我们北京阅读季的公众号，上边会有咱们的书香地图，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个的非常棒的城市名片啊。包括还有什么书香公交、书香地铁，甚至还有书香游船，那天我听说， 对， 是吧？ 在运河上边，那我们知道运河也是我们一个民族的文脉哈，它是水脉也是文脉，那么这条文脉当中承载了多少我们优秀的文化呢？我们期待着到运河上边来读与我们文脉有关的书，那可能是别样的享受。 对，就是感觉到的东西你不一定深刻的理解，但是理解了之后你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通州一直延续这个品牌，千年运河万里书香，听听就美好吧。 所以大家 就想去一趟， 可以找找我们北京阅读季的微信公众号啊。 对， 手机需要充电，你需要有一个充电宝是吧，人也一样，其实你进入每一个新型阅读空间都是在给自己充电的过程啊。当你翻开一本书朗读那些非常珍贵的文字的时候，你的心就平静下来了。 我们也期待咱们的新型阅读空间里边能够见到我们的诵读小站。 哎呀，这个就太好了。 对， 我想呢，今年应该是我们诵读小站呢比去年要更发力的这一个年份。我们也希望随着这个新型阅读空间的不断的完善升级，我们的诵读小站跟它能够完美的结合起来，其实是给听众啊，给所有的读者提供更完美的、更完善的阅读体验。 对，阅读服务。当你看到一段特别精彩的文字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欲望想把它读下来？那这个时候阅读小站就向你伸出了温暖的手，来吧，到我这儿来，或许你的声音还可以在北京电台、北京文艺广播出现，是吧？ 对，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分享是美好的声音，我们在这个阅读指数调查当中发现我们北京人读书最大的来源是朋友的推荐。其实当我们去读一篇好的文章哈，是告诉他是哪本书里边的，那自觉不自觉我听到之后，我有很多书我都想去买来再看看。前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在一个公号当中听到有一位朋友分享了一个是习近平读书故事。其实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在小的时候去买小人书，就这么一段故事。精忠报国的岳母刺字。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这本书他读的真好，这个故事就马上就更加美好起来了。我就忍不住马上去买了一本 就朋友的推荐，其实是我们北京人就是这种新书获取的一个重要渠道， 第一的 哦， 排在第一位的。对，我现在也很有体会，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开会哈，我会大家互相会问，最近读有什么好书啊？可能因为我做的这个工作哈，大家问我的几率就会多一些。那我推荐完了，现在 原来吧，大家啊，好好好，我们回头去买。现在是大家马上下单，嗯，啊，手机就下单了。所以这个朋友推荐很重要。期待咱们市民朋友们哈，大家彼此多推荐好书。 对， 其实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北京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巨大的新型阅读空间，整个北京城全城都在读。 对，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理解啊。 我期待着将来有一天大家见面，原来我们北京打招呼是哎吃了吗， 改成什么 读什么书呢， 哎，对呀， 读了吗 王处，现在我们再读一段吧， 再读一段，再读一段啊。 对， 其实两位曾经珠联璧合，但这一次要各自盛开是吧。谁先来呀， 还是王处吧。 好， 王处先来啊。其实刚才他拿了一个周国平老师的这个签名本做一个真正的读者，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啊。 对， 您就先别让大家去买了，您就在这儿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更想买了。 对，分享之后更想买。 分享之后呢，我期待读者朋友们真的能把周老师的书不仅仅是这一本哈，他有很多特别好的书。我期待大家像我一样爱上周老师的书。这个做一个真正的读者，是周老师，我想他并不是刻意绞尽脑汁来写的，真的是有感而发的。他说，读者是一个美好的身份，每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各种其他的身份，例如学生、教师、作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但是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读者，这个人就肯定存在着某种缺陷。一个不是读者的学生，不管他考试成绩多么优秀，本质上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一个不是读者的作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作为作家的资格。哎，读到这段时候我就想，今天上午宁肯老师在我们的启动活动上就谈到他写中关村笔记，他就说我的中关村笔记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中国好书哈，很大程度上呢，我真的是大量阅读了与中关村这个发展有关的书。如果说没有阅读，我就是一个无根的无根之水吧。那我就说呢，每个作家他最后能够有好的作品，是站在了前人很多的肩膀上的哈。他说，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而读书就是享用这些成果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过程。至言之，做一个读者就是加入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统中去，做一个文明人。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取决于人口中高趣味读者的比例。相反，对于不是读者的人来说，凝聚在书籍中的人类精神财富等于不存在，他们不去占用和享用这笔宝贵的财富，一个人唯有在成了读者以后才会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众所周知的声誉背后，往往有一个人所不知的身份，便是终身读者，即一辈子爱读书的人。那我们也期待咱们所有的读者朋友们都能成为一个一辈子爱读书的人。 其实精神的成长其实一辈子都不会终止的。 对， 是吧。 我觉得刚才就像是在听王老师讲课哈， 人家是家叙家意的， 是吧。 先读了一段，然后再谈谈自己的感受，然后评点一下，是吧。 这就是分享的乐趣啊。 分享的乐趣。 哎，其实我就觉得像咱们北京图书大厦，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型阅读空间。 刚才牛莉你讲嘛，书有两种读法。 哎， 刚才王处示范了一种读法，就是把书越读越厚。 那 您接下来示范， 您来是把厚的越读越薄是吗？ 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秀总给大家带来一首诗啊，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也是正适合这个季节。 对，我选这首诗也是因为它确实是一首春天的诗。而且我觉得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的生活中应该随时随地充满花香。所以把席慕容的这首《一棵开花的树》送给大家。如何让我遇见你，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求佛，让我们结一段 尘缘。佛于是把我化作了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当你走近，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等待的热情。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是我凋零的心。 哎，好美啊！ 谢谢 你的知音王处，不禁为你 的知音 王 处。 掌声在哪里？ 我崇拜的眼光。 谢谢我的知音王处。 真特别好，我都感觉到了，就前一段玉兰盛开的那个感觉，一棵开花的树，然后玉兰花又谢了哈。 嗯， 现在是一片绿意葱茏的样子。 我觉得只要我们好好的读书，我们每天生活中都能够体会到玉兰花开的那种美景。 对， 就是书可以让你灵心善感，嗯，你的生活就变得更加丰满了，嗯。 我一看笔下就是爱读书的人， 您太有眼力了。 哎，像我们最对面坐着那个有一个那个标志上面写的就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女孩子， 嗯， 说读书就像买包包， 哦， 把书架塞满才安心。嗯， 对。它其实是精神上的一种烧品嘛， 嗯， 是吧？ 嗯嗯，但是真是往往是越读越觉得自己不行， 嗯， 对， 啊，越读越觉得自己，哎呀， 所以读书会让你觉得谦逊，啊，你发现往往是不太读书的人， 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读的少，啊， 对， 啊，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 或者说觉得自己读的浅， 对， 书到用时方恨少， 啊，可能有的书你读过，但是呢。哎，你跟别人的聊的时候，你还发现原来我自己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刻的了解这本书。 对，嗯，所以经典的意义在于你可以重复读， 嗯，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阅历，你读一本书给你的东西，你能汲取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米夏曾经给我推荐过一套书，应该叫文明之光。 您看了吗？ 看了， 哦， 我当时就觉得米夏太有眼光了， 真的吗？ 而且你推荐完了之后，这套书我买了好几套送给朋友。 哦， 对，都是送给家里有孩子的。 嗯， 我觉得那套文明之光，就是家里有孩子的真的是应该好好的带孩子来读一读。 对，他都换了一种，对，换了一种角度给你讲历史。 图书大厦有吗？一会儿我出就买去。 对，其实你对某一段历史或者某一段书或者某一部书啊，你读它是靠缘分的。 对，正是米夏当时给我推荐的那个书的过程当中，我读的时候恰好是大英博物馆来了展览。 哦，契合了。 好书简直是太多了啊！ 对， 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聊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其实要和大家告一个段落了啊。 还没有吧？还有一会儿的，我觉得。 那你要不在这再待一会儿吧，五十三人就切回去 啊，五十三就切回去了，啊， 就 是， 所以说说到读书的时候， 咱们每个人用一句话吧，五十四再给你们一分钟。 好，先请王处。 嗯， 我因为我可能大家会觉得我太喜欢周老师了哈， 嗯， 最后周老师为北京阅读季赠言，我希望拿这个也送给大家。 嗯， 周老师说，我希望有一天北京人有这样的口碑，一听说你是北京人，马上就想到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嗯， 太棒了， 哦， 太棒了。好，那轮到我了是吧， 嗯， 我用我们诵读小站的一句宣传语来做结语吧。 嗯，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美的自己，诵读小站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书， 特别棒。嗯，那您就说不说 打开文化之门到此结束。 好，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各位好，我是吴越。 那喝茶呢，尤其是会喝茶之人呢，是非常讲究的啊。 当然是。 那茶叶当中呢，有很多非常高级的品种。那提到龙井茶，那尤其是明前的龙井茶会被尊为上品的。 没错，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龙井茶是十大名茶之一，而且也是绿茶代表性。那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来自于杭州的特级的清明节之前的明前龙井。 那提到明前茶为什么好呢？它的品质为什么好呢？那它经历一个冬天的冬歇，再加上一个春天的春生，口感营养啊都是一上乘的。 没错。 所以呢，龙井有雨前是上品，明前是真品这样的说法哈。 没错。 所以呢，明前的龙井呢是高于雨前的龙井的。 对，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清明节之前去采茶啊，你会发现芽叶是比较细嫩的，同时的香气也好啊，滋味也好，包括物质含量都是比较丰富一些的。但是就是因为清明节之前的气候是比较低的，产量比较少，发芽比较少，生长比较缓慢，所以每年的话呢，清明节之前的茶叶第一产量少，同时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是物以稀为贵啊。 对，所以市面上呢，很多人呢想喝这个龙井茶，但是呢价格真的非常贵，所以呢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的机会来了啊， 对， 今天我们为大家呢来提供的呢是明前茶，也就是清明前摘的龙井茶， 没错， 而且它是特级的。 对， 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龙井特级100克一盒，咱们是两大盒， 对， 而且每盒里边呢又独立包装4小盒，一共是8盒。 对，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龙井特级的20克的伴手礼盒，那每盒里边呢又有 两个 小铁盒，这样加起来就4盒吧，整个加起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0盒茶叶啊。 没错，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双层的玻璃杯，这个玻璃杯呢也是保温的隔热的啊。 对， 所以呢这个组合如果在市面上的话可真的是价格不菲啊。 在市面价格是2580元，对于特级来说的话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优惠的了。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080元， 没错， 只是5折的情况下还要打一个拐弯啊，1080元你就可以把这个拿回家了啊。那今天这个龙井茶呢是来自于杭州的，而且是特级的明前的龙井啊，您想想它真的是物以稀为贵，赶快来下手，只要1080元。 没错，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清明前摘的这个茶叶，俗称这个明前茶， 没错， 在市面上真的是非常贵哈。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为什么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优惠的哈？这次呢是我们北广深入原产地实地考察，亲自的查看品质，而且呢我们是合作的，甩开了中间的所有环节， 没错， 直供的， 对，原产地直供的价格省去了中间商的一些价格，所以说价格能够为大家做到是1080元。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价格的话呢，只在这几天有。如果您一旦错过了，下一次等到明年才会能够喝到是这个明前的龙井茶了，因为本身产量比较少，周期也是比较短的啊。 好的呢，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杭州的，而且是特级的明前龙井茶啊， 没错， 真的是非常珍贵。 对， 我们今天的主品呢是龙井特级100克一礼盒，咱们是两大盒，那每盒里边呢有4小盒，这就是8盒 独立包装。 另外呢我们还赠给大家龙井特级的20克的伴手礼盒，那里边呢又有2个小铁盒，这加起来一共是10盒了。另外呢我们还有双层的玻璃杯，那这个玻璃杯呢也是保温隔热的哈。 没错， 像这个茶叶在市面上的话是2580元， 2580元，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1080元， 没错， 1080元，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部拿走。但是真的是数量非常有限，而且是明前茶嘛，所以呢，您一定要赶快的下手。如果您错过了的话，您可能之后喝的是雨后茶、初夏茶、春尾茶了，所以没有这个明前茶这么的好喝，这么的这个难得哈。 对， 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观冰川，赏花海，天马草原，迎旭日东升。5一小长假，相约百瑞谷，北京百瑞谷自然风景区4月28日开园。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跟我